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早上好，欢迎来到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首先还是跟大家介绍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小伙伴们呢，可以搜索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啊。然后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可以在花椒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大家可以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同样能够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嗯，我现在呢就要打开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 嗯， 到直播间看看第一个跟咱们打招呼的朋友是谁。因为其实我已经是好几天没有见到大家啦。 啊，对，因为这几天是 不见了。 对对对，珊珊是短暂的休息了两天啊，包括昨天是我和这个爽爽来陪伴大家早晨的时间。 嗯。我特别想知道，就这几天我离开的日子里面，有没有人想我？ 这几天啊，这几天好像啊有， 谁？ 有，那个什么什么太阳啊，还有什么就是，哎呀呀，就是 啊，真的有人问是吗？ 啊，对对对，就是我们好 珊珊姐姐去哪儿了？ 好多的铁粉啊， 珊珊小姐姐是啊，还是会引起大家的这个思念的。 哎， 对， 有人问啊，水水怎么好几天都没有见到？ 嗯，然后接下来好几天我也不上班。我今天是穿插着上了一天班，所以想跟我聊天的朋友抓紧时间来跟我聊哈。 嗯， 过两天好好的跟爽爽聊一下，跟水水跟孔文聊一下。我接下来要放很久的假了，孔文。 嗯，休息一下，休息一下是为了更好的工作。嗯， 是的，来吧，咱们先来抓紧时间听一首啊歌曲哈，听一首特别，其实真的是有年头的歌了。 不吃早餐是一件非常嘻哈的事情。 你想听这首是吗？那就给你放这首吧。不吃早餐是件很嘻哈的事。 不是，大家现在是上班的时间啊，大家还是要这个填饱肚子，我们再去上班。嗯， 代表黑猫之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睡了。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黑猫之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睡了。 吃早餐和 Rock and Roll 有什么关系？我想破了头，却想不出有什么端倪，所以我决定宣布一件事，那就是不吃早餐才是一件很稀罕的事情。不吃早餐，我就是不吃早餐。

巨大的那个黑色的， 感觉那是炊烟用的。 我觉得挺凉快的呀，反正我会去吹一下。然后以前那个吊扇挂在我头顶的时候，我就会去有点慢慢的数， 嗯， 就是其实它转得很快很快很快的时候，你有点看不太出来那个扇叶了，对吧？ 嗯嗯嗯。 可是它转得很慢很慢的时候，你能看清那个一二三那三片扇叶在不停的转。 对对对对， 所以慢慢的会发现不同的影像出来。 哎， 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风扇呢，也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 对，就是跟这有关的。 是的， 嗯， 对，前几天呢是有一个老外玩中国风扇的视频，让一个像风扇一样的设备成了热搜的商品。 嗯， 它的两个扇叶转动起来呢，大家就可以看到一幅幅的这个裸眼 3D 的图像。 对，裸眼 3D 的图像，其实我们在很多这个比如说这个好莱坞的大片当中，比如说我记得就是钢铁侠， 嗯， 对吧？钢铁侠这个很高端的这一身这个设备啊，这个充满科技感， 嗯， 然后他就是比如说这个我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今天这个装备有没有问题，然后就会投在眼前， 嗯， 啊，就是出来了各种数据，就觉得啊非常高科技，就是我们的生活当中什么时候能够出现这个样子，对吧？ 其实是不是有一个那个比较有名的汽车品牌， 嗯， 然后他现在好像就有那个这个功能，裸眼 3D， 是吗？ 似乎就是在那个前挡风玻璃上会出现一些什么文字啊，路况啊，一些文字，就只有你看得到，别人从别的角度还有从外面都看不到那个字体的出现。 哦，哎，这个我还是不太清楚，因为有些汽车的品牌，比如说像基本的一些功能，像抬头显示，这个是有的，嗯，如果说像这么全的，就是 抬头显示什么意思？抬头显示什么？ 就是抬头就显示你这所有你需要的情况，比如说这个路况上的一些信息，然后你需要的一些资讯， 嗯， 啊，比如说可能今天的天气怎么样， 嗯， 对吧？我们现在正在上班的路上，我要走的这条路究竟是不是顺畅， 嗯， 啊，这条都可以投在你的眼前。不过我觉得这些在不久的将来应该都可以普及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嗯， 对对对。 他怎么判断我是不是抬头想看这个呢？ 语音呢？ 啊， 对，你比如说，对对，你比如说这个女孩子啊，开一个非常萌的小粉的一个车， 嗯， 啊，给她起一个特别，嗯，特别萌的名字，叫珊珊，对啊，粉嘟嘟啊，可以，粉嘟嘟也可以。本来我想给她取名叫珊珊啊， 哎， 因为珊珊哥啊，告诉我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然后今天啊，天气非常好，就适合出行，然后怎么怎么样的。 还是粉嘟嘟好， 还是粉嘟嘟好是吗？ 那这个裸眼 3D 的男子到底是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他玩了一个设备哈，是一个一字底座的设备， 嗯， 类似一个液晶的显示器，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这个视频也是在微信啊，微博上广泛的传播。这个设备成一字的这个扇叶转动起来的时候呢，设备会出现各种裸眼 3D 的影像，有的是立体的字母， 嗯， 有的是这个复杂的几何的多面体，而且这个画面还展现了一个类似迷你太空飞行器的一个设备是如何一步一步组装起来的，就特别的酷炫。 哎，没错。然后很多网友看到这个视频之后呢，就觉得哇，真的是非常神奇。而且这个东西， 嗯， 其实它是看起来之后很简单的，就说， 啊， 哎，这个东西能不能够买到啊？然后大家就上这个什么某宝啊，什么某东啊，对， 嗯， 大家就开始搜。但是搜了半天之后，发现并没有。 哎，对，有人说这个设备其实好像是日本传过来的一个产品， 啊， 但是也有记者就辗转调查，发现应该是咱们南京的一个公司生产的， 中国创造。 哎，对，中国创造。 嗯， 而且这个公司它的裸眼 3D 的图像还很多，我看了一张图片哈，是一个中国人操作的视频， 嗯， 一个姑娘拿着那个手里拿着那个底座转起来之后，是一朵莲花的造型。 嗯 嗯， 对，没错。而且呢，这项技术啊，就是这个类似于一个小扇叶的这样一个设备，能够呈现出的这种裸眼 3D 的这个技术呢，已经拥有了三项国家专利啊。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是正儿八经的我们中国研发、中国创造。 哎， 而且还有一个不简单的是，他们是出自一个大学生团队啊，创业团队之手。 是的，而且呢，还是在第三届中国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当中，获得了季军，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哎， 鼓掌。 鼓掌鼓掌鼓掌鼓掌，这此处必须有掌声啊。 厉害了。 对对对。这个公司的创始人呢叫周全啊，周全同学还有他的几位创始人都是毕业于东南大学，他们在大学的时候呢组织了一些这个南京的硬件开发者组成了这么一个极客的工作室，然后呢依托这个东南大学的支持啊，项目在学校的时候就是已经有了雏形，然后呢也申请了国家专利，然后后来呢为大家共同创业奠定了这么一个良好的基础，团队是组建完成了。 对的， 嗯， 希望他们可以继续努力哈。但是大家可能会发现了，你们是两个小骗子，因为这根本不是一个风扇。 它其实就是一个这个投影的 3D 投影技术的一个设备，对吧？ 对对对，没错，而且非常的简单，就是一个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台上也有很多台的电脑，就是大家日常在家里的就是这个液晶显示器下面的一个一字的底座， 对， 就它转起来之后就可以呈现裸眼 3D 的一个技术， 有点像竹蜻蜓的感觉， 对 吧？单边竹蜻蜓转起来就呈现这种裸眼 3D 的画面，纷繁的出现在你的眼前。 哎，对，没错，就是现在呢，它这个技术呢已经应用到了很多领域，比如说这个在广告行业，对吧？你比如说我投射出来一个 logo，投射出来一个品牌， 哎，对。 然后还有比如说看着一女孩，我要跟她表白 啊。 我觉得， 哎呀， 对，我觉得这个这， 哎呦， 我觉得这个小东西挺好使的。 你对我的爱就是转瞬即逝的吗？ 我找找他们啊，我看我能不能我弄一来，然后我给你转一个，转出来一珊珊啊。 好嘞，等着了。来吧，刚才说的是这个一个疑似风扇啊，它是一个降温的东西，咱们还来说一个升温的事情啊。前段时间不是在咱们节目里跟大家分享了吗？四川辣酱在美国走红了，对吧？ 对， 一个连锁的这个快餐品牌推出了四川辣酱，没想到一天就兜售一空，而且还引发了这个排队的热潮，抗议声特别特别的大，然后再加上还有人去拍卖，价格非常非常的惊人，每个人就只想吃一下四川辣酱而已。但是现在呢，四川辣酱在美国呢持续升温了。 对，持续升温。 对， 而且就是因为它是限量发售啊，然后有一个非常幸运的一个女孩子，然后是抢到了这一小盒啊，小盒包装的。 对 抢到了一小盒包装的这个辣酱。然后呢，她本来是想这个我让它的价值可能就是让它更大化吧，对于我来讲，然后本来是想用这个东西呢去换点其他的东西，或者说体验这个过程，因为有人不是发起过这个用别针换到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对， 这样一个活动嘛，对吧？ 就是巨大的财富，给你从小到大换来的， 对，从一个别针开始的，对，他的想法也开始，就是我 先用我头上的皮筋跟你换一个你手上的那个串子吧， 什么叫串？人家叫珠子，这叫手串啊，这叫把件儿， 哎，看起来挺好看， 是吧？那怎么着？ 来把玩一下。 把玩一下。 OK 吗？ 好嘞。OK。对，接着跟大家聊啊，就是这个女子呢，她本来是想我也换一别针吧，但是呢，后来呢，没想到啊，就非常意外，她居然换到了一台小汽车。 哎呦，真是啊。 对。这个车啊，作为这个男性朋友，我有必要跟大家这个着重的介绍一下，这个车还挺好的，是一个04款的一个应该是大众的 GTI。 对 啊，对对对，然后是如果熟悉车的朋友，就是就是这个车号称小钢炮，是非常有力道的，男孩子非常喜欢的一款车。 我觉得关键是就是这个车怎么样啊，我的确也不太懂，但是大家男生可能会非常的清楚这辆车的一个所有的功能，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车型。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呢，是这个女孩叫做 Rachel， 然后这个新闻是这么描述 Rachel 的，说他是一个抢到了四川辣酱的幸运儿。 幸运儿，对，没错。 很困难，而且这个辣酱其实是会再回归的，因为他们发现这个辣酱实在是太火了，然后他们会继续再做一批。那个辣酱是什么样子呢？就不像咱们买辣酱这么大气啊，亲爱的朋友们，就有点像咱们平时买那个鸡块的时候，他给你的那一小盒。 对，那一小盒，对，一小盒酱， 就这么一小盒一小盒的酱。 对， 而且这个女孩是在这个辣酱正式回归之前达成了这笔交易，继那些拍卖的朋友之后，让四川辣酱的价格攀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哎，没错，而且这个辣酱最早推出的时候呢，可以追溯到199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在美国是为了配合电影《花木兰》的上映，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某快餐连锁品牌，推出了这么一小盒的这个辣酱。当时就风靡一时，然后最近呢，是这个这播出的这个剧集，应该珊珊比较熟悉，叫 动画片 啊，《瑞克和莫蒂》。 是的， 是吧？ 其中有一个那个角色就一直说，我哪怕再要20年，再等20年，我一定要再吃到一次中国四川辣酱。 对， 就是被大家勾起了那个吃四川辣酱的那个热潮和心思。 哎，对，就是伴随着这个《瑞克和莫蒂》的这个上映，然后有粉丝就说我们还想要那个辣酱，说你、对你们能不能说再次发售一下？然后看到粉丝让这么的踊跃，然后就是再次发送，没想到再次发送之后、还是那么的火爆，可见我们的这个四川辣酱在他们那边是多么的受欢迎。 哎，是的，真的觉得四川人民的这个智慧实在是，哎呦，博大精深呐。 哎，对，而且就是我们很多这个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美食啊，小吃，你比方说什么有什么肉夹馍呀，什么这个有特点的这个辣酱啊，还有什么什么煎饼果子啊，其实在国外都很受外国朋友的欢迎。 不管怎么样呢，这个四川辣酱在美国能不能继续升温，我们也这个持续关注哈。嗯，我觉得可能还是会升温的，因为是件很有趣的事情。其实我不觉得大家是可能很想知道这个四川辣酱，它是很有那个想去尝试的感觉。 嗯， 它是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对， 我也觉得不可能每个抢到了四川辣酱的幸运儿都会很喜欢吃四川辣酱。嗯，但是这种小事是生活中的一种情趣。 对，没错。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就是大家如果抢到之后吧，嗯，我本身我真的不是奔着吃去的。 哎， 对吧？那还是得，我觉得学刚才那姑娘叫什么？叫 Rachel 啊 ，Rachel， 我觉得还是学 Rachel 啊，咱赶紧把它给换出去，因为这辣酱它是有保质期的呀，咱别坏了砸手里头。 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可以尝试一下麦德尔四川辣酱什么的，对不对？好吧，咱们先来休息一会儿，听一首非常熟悉的旋木，一会儿回来继续好奇头条。好。 绚烂的灯光，我是匹旋转木马，身在这天堂，只为了满足孩子的梦想。爬到我背上就带你去翱翔，我忘了只能原地奔跑的那忧伤，我也忘了自己是永远被锁上。不管我能够陪你有多长，至少能让你幻想与我飞翔。奔驰的木马让你忘了伤，在这一个供应欢笑的天堂，看着他们的羡慕眼光，不释放我在心上。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音乐停下来，你将离场，我也只能这样。 下咱们继续好奇头条号的内容。刚才看到在直播间里就有朋友关注了咱们哈，然后谢谢大家，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早上七点半到九点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每天早上两个小时准时陪你聊天，所以有时间的话呢随时来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互动。刚才看到在花椒直播活力982房间慕容林志关注了主播，谢谢你， 谢谢。还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就是还有很多 对分享了咱们，还有很多这个大号啊，就大号一来到之后就比如说什么众人仰望啊什么点亮、 哎、 点亮 直播间 呢、啊、 都亮了。 对对对，也欢迎各位大咖多多分享支持我们的节目，谢谢 谢谢。来吧，咱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有趣的资讯哈。想到警犬， 警犬， 我觉得大家就会觉得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是，狗狗 英姿飒爽，然后特别的机智，特别的聪明，特别的敏锐，会帮助警察叔叔做很多很好的事情。 哎， 但是呢，最近警犬变萌了，为什么变萌了呢？因为平安北京发了一条微博，这条微博是一组图片，这个图片呢是给他们的警犬过生日。 哎，没错呢，是在10月15号、北京市公安局警犬基地举办了一场特殊的生日趴，给10月份过生日的警犬们过了一个集体的生日。警犬们这次就是集体过生日呢，是首次举办啊，作为工作辛苦的警犬给他们的一次奖励。而且呢，就是这次呢，不仅是有北京这个警犬基地的警犬，还有来自这个全国各地的来北京交流和这个技能培训的其他地方的一些狗狗。 对，这个狗狗呢，可能很多功能特别的强大，你别看它特别特别的萌，比如说还有搜毒、搜爆、刑侦方面物证搜索的一把好手， 哎， 各种就是多次帮助刑侦侦查员找到关键证物，破获多起刑事事件的这样的非常有名的警犬， 哎， 一个个就平时看起来特别帅。 对， 但是这次变得特别萌， 特别萌， 被舒淇打扮了一番， 打扮了一番， 戴上一个粉色的红蝴蝶结， 对对对，就 假， 对，就比如说给狗狗戴上一个就是闪光发亮的那种兔耳朵，啊，对，然后。就是哎，我做这个怎么 这么萌呢？可能因为你比较白吧，孔文。 哦，原来是这样， 有点像小兔子的感觉， 有点像小兔子感啊。然后呢，就是还有就是我们过生日的时候啊，就是这个生日蛋糕一定是必不可少的。 嗯， 咱狗狗过生日的时候，这生日蛋糕啊也不能少，就是那个特地呢，这个给狗狗做成了这个生日蛋糕。比如说这生日蛋糕呢是这个狗爪子形状的 啊， 但是呢它是用这个肉做的。 肉馅的。 哎，对，就是这个养狗的朋友可能知道，比如说这个狗不能吃巧克力 啊， 对，所以说还是要根据他们的这个身体情况健康啊，为他们这个选择生日蛋糕。 就是给狗狗过生日的时候，千万不要做巧克力蛋糕。生日可能会过得不是很好受，对吧？ 对对对，其实这个提到狗呢，就是我们第一印象可能就是它是我们这个人类的朋友啊，包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很多很多很多朋友就是把狗作为宠物来养啊，但是呢，就是它其实同样是我们工作当中的伙伴，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工作当中的一些警犬啊，在很多特殊的时候呢，是发挥了这个有的时候是人对对，有的时候是我们这个人类其他的一些工种很难做到的一些事情。 是的，咱们这样，咱们认真的祝这些警犬宝宝们、警犬英雄们吧。警犬小可爱们， 警犬小可爱们， 警犬小厉害们， 警 犬小机灵们，生日快乐！ 对对对，也祝他们生日快乐。 都是天秤座的警犬。来吧，刚才说过了这个警犬两个字哈，再跟大家抛出一个关键词，是生活当中大家都会遇到的一个情景，那就是抓娃娃。 抓娃娃是那种抓娃娃机， 抓娃娃机， 对， 抓娃娃机我基本上是从来没有抓到过的 啊，我也是极少， 很少。而且我有一个朋友，他发了一条微博，他抓娃娃之后，那个娃娃是一个就是带爪子的那种，就是带手臂嘛，他不是抓到这儿之后他会掉下来，然后从那个坑里从那个洞里掉出来嘛，掉倒是往外掉了，但是那个娃娃的爪子刚好挂在了那个坑的壁上。就是只挂了一只爪子，你知道吗？然后就怎么都不下来，特别特别的生气。 对。 但是听说碰到这种情况，你如果跟那个管理员，如果有管理员的话，你就努力的跟他去沟通一下，他可能会帮你拿出来。 对。然后呢，就是其实很多朋友们都有这个抓娃娃机的经历啊，就是大家有没有就是直观的感觉，就是抓娃娃机挺难的，就很难抓到，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觉得的。然后大家如果在这个生活当中，如果你是一个抓娃娃机的小能手，如果说你能够就是抓到过很多次这个投币之后抓出来的娃娃啊，有没有什么窍门，有没有什么心得，有没有什么这个秘籍， 对，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为什么问大家这个问题呢？是因为这个10月15号晚上啊，有个网友叫做王苗苗，是化名哈，但是他的确叫做苗苗这样的网名。在长沙，他特别擅长抓娃娃，他是一个大三的学生，然后他抓了100多只粉红色的那个粉红豹那个娃娃。可以这个抓了百余个，最多的时候，所以在网络上开始走红了。他说呢，目前家里有300多个娃娃，娃娃机里的小型娃娃对他来说已经没有挑战性了。现在他打算挑战难度更大的大型娃娃。那关于抓娃娃的事情呢，一会儿回来咱们继续跟大家聊。大家有这个有抓娃娃的兴趣和爱好，有小技巧可以随时给我们进行分享。好嘞，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微微一笑，咱们呢待会儿继续回来翻滚朋友圈的内容，请大家记得点击关注和分享，谢谢大家，一会儿见。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带着梦想，让我去开始。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郝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 朋友圈。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8:02:30，特别准确的一个报时。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节目《微微一笑》，我是珊珊。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大家可以啊，把这个频率调到 FM 98.2 AM 927就能够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也可以啊，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也可以在啊花椒直播平台的活力982的房间跟我们一起互动，还有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同样能够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是的，抓紧时间跟我们互动吧。刚才在直播间里我看到了一位朋友叫做 Mr. 初晨，关注了我们，谢谢 谢谢 谢谢关注啊。因为刚才呢这个聊到了抓娃娃这个话题，很想问一下大家抓过娃娃吗？你们抓上来过吗？ 对，其实包括前两天就是一次看完电影啊，看完电影其实抓 电影跟谁看电影？ 咋了？还得汇报啊？ 没事儿，来吧，来吧。 就是看电影之前，珊珊搭档，我给你汇报一下，我跟谁看电影。 好的， 就是我上次看完电影之后呢，我尝试了一次那个小的抓娃娃机。小的抓娃娃机，就比如说这个，就很小的，比如它会抓出来一些这个钥匙扣。或者说这个小钥匙包啊，这种东西，就不像说这个我们刚才故事当中提到的这个主人公，他抓出来的是一些这个大的玩偶。甚至还有就是更大的，就类似于那种大的抱枕那么大的那种东西。就我觉得 得还是很难，就是这、嗯、这个抓娃娃机的，它的这个 bug 在于就是抓起来 爪特别松， 对，抓起来之后它会特别松，然后对，然后它会晃。 嗯 啊，就这，在这个过程当中，基本上十有八九，你抓住的娃娃它也会掉下来。 嗯，哎，你知道那个抓娃娃机的那个松紧程度，其实它是可以调整的吗？ 啊，对呀， 对吧？ 是啊， 一般情况下会调的稍微松一点，哪怕你勾得起来了，然后它就会晃悠晃晃晃晃晃，就反正就是不给你， 哎， 对， 对对对对。但是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对吧？你这个，你不管你怎么样啊，我有妙招来对付你，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王苗苗。啊，这个同学是长沙的一所大学的大三的学生啊，他是能够，也应该叫做抓娃娃机小能手了。 哦，而且这个王苗苗其实是跟另外一个朋友学的，他是在网上发现了一个男生特别会抓娃娃， 哦， 是吧？ 啊，对，首先啊，他这个独门绝技， 哦， 第一人家是拜过师的， 嗯， 对吧？就第二，我还发现他还是交过学费的， 嗯， 对， 怎么交的学费？ 就是在工作之余呢，抓娃娃是他最大的一个爱好，就是他每周都会去电玩城抓一次娃娃， 嗯， 就是呢，最高花费大概是200元， 天哪， 200元就是大概通常的价格大概是2块钱一次， 嗯， 对吧？就是抓个100来次， 嗯， 但抓个100来次，他就能抓100个娃娃， 真上瘾， 对，基本上是这个每抓一次都是成功的， 啊，对， 嗯 嗯。这个朋友呢，他的家里有300多个娃娃，而且都是各种不同种类的。他其实与其他人一样哈，咱们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秘籍。他最开始的时候也是很难抓到娃娃的， 对。 但是在尝试了7、8次之后呢，他找到了一个诀窍。首先，他说要找到一个适合的娃娃机。 对，首先得选一个合适的机器，因为有的娃娃机里就是，它有的会有多有少。那比如说我有的娃娃机可能刚刚这个补充上娃娃之后，可能就会比较好抓， 嗯， 啊，有的时候可能比较分散，就那么2、3个，嗯，那有确实不太好抓。 哎，对， 哎， 嗯， 对。 然后呢，还要有什么其他的技巧呢？卡位，比如说就是选定娃娃的关键部位，多数人呢会选择头作为瞄准的目标。但是抓手呢又很容易松掉娃娃，所以相较之下，这个娃娃身上又细又硬的地方更容易抓紧，比如说脖子还有脚。 嗯， 哦，他是建议在这里头，你看像比如说我如果抓你头，我是不是抓的也可能不够大， 嗯， 我就晃掉了，对吧？ 嗯， 但我如果抓你的脖子或者你的脚腕，是不是就有可能紧紧的把你锁住了呢？ 我是一个蛇的娃娃，我看你抓我哪儿。 蛇什么那就没法办了，咱就不抓蛇。 是，对，如果是这个蛇的这个娃娃，这个宠物呢，它可能会盘起来这样去做。 哎，对， 对吧？ 盘起来可能就会好抓了，是吧？ 哎，对对对， 可以去试一下哈。他分享完这个技巧之后，我都有点想试一下了。 嗯，对，而且还有就是在抓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在移动这个抓娃娃这个抓手的时候呢，因为它会左右啊前后，我们去调整位置，它会左右的晃动。 嗯， 但是我们尽量要控制这个晃动的幅度，不要特别大。哎，就是像比如说这个方法一啊，我们真的瞄准之后，这个时候再稳准狠的下手， 是的， 嗯，这个时候娃娃十有八九按照他的方法就能够抓起来。大家就是今天听到我们的介绍之后呢，就是算给大家提供一个生活的一个小乐趣啊。如果大家觉得今天啊，我还除了工作之后，我还没有其他的事情要去安排，不妨啊，这个试一试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方法，尝试能不能抓起来娃娃。但是就是抓起娃娃之后那种欣喜、那种高兴，还是非常。非常开心，发自内心，发自肺腑 的 那种开心。对， 它有不确定性，然后那种不确定性最后带来一个好的确定的结果，会让人特别的兴奋。 哎，对， 哎，就还不说，我给你10块钱，你把这娃娃给不？我不，我不要自己抓，对，没意思了。 10块，你咱把价码再聊聊。 好吧，希望大家可以多抓几个娃娃哈，我觉得这个会抓娃娃的小朋友真的也是挺厉害的。 对，挺厉害的。 嗯，咱们再来分享一个也特别特别厉害的小哥，这个小哥厉害在哪儿呢？因为他的算账速度特别快，然后让他的这个生意特别特别的好做。 哎，对，最近呢，西安的一位卖菜的小哥啊，这位小哥是一名，这个他的工作就是卖菜啊，和妻子两个人卖菜，出人意料的成为了网红。 嗯， 啊，为什么成为网红呢？就是他的算账的速度不仅快，而且充满了喜感，而且是被网友呢上传到了网上，就是边卖边算。你比如说这个深深啊，今儿买菜，就买点什么西红柿，买点胡萝卜，买点土豆，然后就是每个几斤，然后单价啊，每公斤或者每斤多少元，你买了几斤几种，就在给你称的过程当中，啪啪啪啪啪啪啪，就是我就能给你算出来，好多少钱结账 ，OK。而且这个过程当中，不能说手舞足蹈，反正龙飞凤舞，就是充满了喜感， 就是充满着激情的感觉，对， 充满了激情。你能 多少多少，你凑，哎哎， 两块五嘞，这边交钱， 您能够感觉到他的热情。 是的， 对，就是这种热情，这种感染力是能够感染到他的顾客的。 嗯，据说是的确也是因为这个样子，很多顾客很喜欢到他的这个摊位上，到激情卖菜哥的这个王小勇的摊位上啊、去排队买菜，要排起十多米的队伍。 嗯， 而且呢，这个他的菜摊上的菜啊，除了好之外，还挺有特色。就是好是因为它的蔬菜的确好，比如说呢，一个客人说了，说发现了一个细节，他买葱的时候呢，很舍得帮顾客摘菜。 嗯， 说比如说买一把葱吧，和其他单位的这个摊位的品相其实差不多，但是称葱的时候他会揪掉这个十厘米的葱叶子， 对， 会让这个买菜的阿姨啊姐姐啊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划算，特别是一个实在人这种感觉。然后有特色是在哪儿呢？算数特别的快，他一天卖的这个三四斤的菜的量，但是他全凭口算，基本不出错误，确切的说应该是从来没有出过错误，居然会 一回可能卖掉三四斤，就一天他 一天每天三四千斤， 哎，三四千斤，三四千斤，对对对， 刚才说的是三四斤，是吗？ 三四斤一回可能都不够。 好嘞，对不起啊，小哥，谢谢卖菜哥小勇哥，我把您的菜量说少了， 小勇哥，对 对，一天三四千斤， 对，一天三四千斤，然后小勇哥跟他的妻子呢起的这个卖菜的这个摊位啊，这个店的名儿啊也非常的好，叫做诚信为金。 哇哦， 哎，这个呢也是他们两口子的这个一个经营的宗旨。其实我刚才就珊珊提到的那个细节，就是我还是想多说两句啊，就是我觉得特别好，因为就是也 摘菜叶子， 对，摘菜叶子，那就比如说这个这到冬天了，北方人可能喜欢吃大白菜 啊， 对，然后有的这个朋友，比如说这个可能长辈啊，可能就是因为他们那个说处于那个特殊的年代啊，就是可能这个节俭惯了，啊，有的可能真的是比较在意，就觉得这个菜外边这个有点脏啊，就稍微的有点蹭了，说你把这白菜这两片给我扒了，有的这个摊贩他是不乐意的，对，但是呢，就比如说我们这位小哥儿，对吧？让他扒，他肯定会扒，对吧？那么多的葱叶子我都会，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不需要，或者说很脏啊，不方便携带，哎，对，我都会给你去这个摘掉。 就是特别的温暖，然后特别的舍得，特别的为顾客去考虑。 对，没错， 厉害了。好吧，也希望这个小哥的生意越来越能够兴隆起来啊。 哎，对，而且就是大家也可以听一听啊，就是其实这个小哥在他的经营过程当中啊，就是我们能够借鉴的，就是他的其实经营的这种智慧还是很多的。对吧？比如说这个诚信，对吧？然后就是跟大家这个有互动，有感染力，然后我这个这一些什么这个零头巴脑的这些小的我也就不算了，为的是您下次能够再来我的摊位。 对， 对， 好吧，来吧，咱们继续来分享一条这个资讯哈。讲重庆的那个各种各样的建筑吧，因为呢，咱们之前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过很多关于重庆的事情， 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么喜欢重庆这个地方，可能是因为重庆真的是因为它的地理环境比较特殊， 对， 所以有很多网红建筑特别的有特色，让人眼前一亮，就想，哎呦，这种地势还能够建起这样的建筑呢，果然现在是半壁江山的网红建筑都在重庆。 对，就比如说上次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的，这房顶上跑汽车， 有公路， 对，有公路跑汽车， 还有之前提到那个波浪形的公路等等等等，那都是在重庆山城这样一个充满着独特的地质地貌的特色的一个地方，产出出来的独特的一种路况或者是一些建筑吧。的确有很多老外觉得，哇，怎么可能建出这样的建筑呢？让他们惊掉下巴。包括有什么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几个哈。螺旋停车场也是在重庆特别火的一个网红建筑。 螺旋停车场，因为也是特殊的这个地形的原因，可能并没有那么特别多的这个平地儿啊，空地，所以说就只能是螺旋式的停车场。 对，你知道我前两天去了一趟舟山，舟山有一个叫做大青山国家森林公园，那个国家森林公园也很有趣，就是它也是山嘛，然后沿着那个山边修建的山路往上走，对吧？然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地方那个转弯的弯度很大，可是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它建了一个自己修建了一个环岛， 这很合理，对吧？ 对， 就修建出更大的这个范围来，然后让车可以转弯。可是这个环岛呢，它底下的建筑是直接以石头的建筑，然后落到山的地面上，就是山面上，山的坡面上，从山上平地拔起了一个，不是平地，坡面拔起了一个这个支撑物，然后在上面支撑出一个环岛来，而且这个支撑物是镂空的，就各种各样的那种大的拱门形状在上面，你会觉得特别有趣，在那里就有点那个重庆网红建筑的感觉。 哎，对，没错啊。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带来的这个是重庆的苏家坝立交桥啊，这个立交桥也是在就是半空螺旋而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高度，离地有72米高，是全国最高的匝道桥。然后有网友说，哎呀，说这就是在开过山车呀。 对 对，非常非常高，72米。 也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网红建筑哈。重庆真的是继这个咱们刚才分享的重庆立交桥， 对， 然后还有过山车式的停车场，还有各种各样的网红的 房顶的公路， 然后波浪形的公路，然后越来越多的建筑开始慢慢的刷新了大家的认知，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但是功能非常强大的枢纽型的这样一个城市交通的建设。 对，但是不知道这个有恐高的朋友们在如果过这个桥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体验。 来吧，咱们先休息一下哈，咱们休息一下，等这个重庆的朋友看看能不能来到直播间跟咱们分享一下，你在重庆的时候觉得生活的怎么样呢？每天出没在这样的网红建筑当中，网红路况当中，有没有觉得自己就像简直穿梭在这个城市里的感觉？好像如果其实就我的感觉来说，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哈，有各种各样的路的情况，不是平时四平八稳的马路，然后有这种非常螺旋式的立交桥，有屋顶的公路，会让我觉得这个城市的空间对于我来说更有趣。因为你看，我平时在其他城市生活，可能顶多在路上跑着， 对， 然后在地铁里穿过，然后或者是偶尔飞过的时候在天空中穿过，但是你在重庆这里生活的话呢，你可能会在屋顶开过一辆车，有可能你下一个桥是螺旋式的，就这整个空间每一层都被我曾经穿越过，就会觉得这个城市跟我更融为一体。 对， 这可能也是我喜欢重庆这个城市的原因吧。 对，珊珊说的非常好。 来吧，咱们先来听首歌曲，好吧？ 好，听首歌， 听首小野，一会儿回来继续翻滚朋友圈的内容。 欢迎回来，微微一笑，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哎，我们继续回来，大家翻滚朋友圈的内容。 对，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聊的是，聊的是什么呢？ 老奶奶。 对，一位这个 开心奶奶， 对，开心奶奶啊，也是成为了网红啊。你看，比如说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啊，我们会跟大家说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点亮， 哎， 谢谢大家的分享， 么么哒， 么么哒。对，然后呢，这个对对对，然后奶奶呢也很潮啊，她说谢谢宝宝们的点亮，给你们点赞，么么哒。 是的， 就是奶奶也直播。 对，奶奶跟我们是同行。 对， 哦，奶奶抢饭碗。这个奶 奶 已经76岁了，一头卷发，戴着眼镜，叫做曹雪梅。 对， 她有一个搭档啊，我也有个搭档，我的搭档叫孔文。 嗯， 而这个雪梅奶奶她的搭档呢，是一个老伴儿。 嗯， 叫做崔新礼。 对，是她的老伴儿。 已经年近80了。 对， 而且她罹患阿尔茨海默症已经4年了。 嗯， 生活不能自理。 对，身体不是特别好。 对，尽管不能够这个身负，照顾老伴的一个重任，但是两个人在镜头前乐观大方，还不时用这个非常新潮的直播语言跟网友进行互动和调侃，让他们的这个直播深受欢迎，有很多人开始关注他们。 哎，对，没错，就是这个奶奶跟这个爷爷在直播的时候呢，就是能够看得出来啊，因为从这个看过他们直播的这个网友朋友们反映，就是他们还是很精心准备的，就是把自己收拾得很利索， 嗯，对， 很干净，就是奶奶的头发呢，就是吹的打理的，然后也这个非常的整齐，对，非常精神，然后戴着一个这个金丝边的眼镜，然后给这个爷爷呢还戴上一个这个红色的这个就围巾，啊，对对对，然后这个老年人可能怕冷，就是主要是看起来之后就戴上一红色的吧，就是特别喜庆，看着特别精神， 对， 哎，对， 有过年的感觉，噼里啪啦放鞭炮的感觉， 对，然后其实我们说就是可能更多的朋友们都认为，因为直播它本来就是一个新鲜的事物，就可能认为啊这个只属于年轻人，但是这个曹奶奶和她的这个老伴儿是打破了这种界定，就是我们也可以做。两位老人是加起来之后大概有150岁的年龄了， 对，60多岁加80岁嘛，是吧？就是将近150岁的这样年龄，也可能超过150岁吧，150岁左右。但是他们直播是做什么呢？他们直播比咱们跟咱们一样准时，每天晚上8点半， 每天晚上8点半， 每天晚上8点半，他们两个人会准时开播，开播1个半小时，一个半小时里面，这个夫妻俩。或者是唱歌，有的时候会对舞，有的时候插科打诨讲相声，这种感觉。那为了增强这个直播的效果，刚才孔文不是说他们两人会收拾得很体贴、很干净，又很体面吗？ 对， 其实他们有的时候还会穿上戏服， 对对对， 戏特别多。比如说他们两个人就扮演过海盗船长，还扮演过牛郎织女 啊。对，其实在我看来，就是这个曹奶奶和她老伴这个直播的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值得更多的中老年的朋友们去学习。然后因为他们这个年纪大了之后，可能确实子女不在身边啊，就是两个人这个在一起生活，有的时候可能确实比较枯燥，比较乏味啊。那么有的这个我们看到比如说这个跳广场舞啊，或者说什么其他的这个唱唱歌啊，或者什么合唱团呢，这个中老年朋友他们参加的一些活动，就如果说真的不是说特别身体特别方便能够经常去参加那些活动的话，其实在家里直播我觉得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晚年生活的一个方法。 你是号召大家都去直播是吗？其实我觉得好像这个老奶奶之所以想直播，因为她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她可能她的心愿并不是比如说我跟大家一起去锻炼身体，她的心愿是想登上春晚的舞台。 真的吗？ 真的，因为她想上电视。按照这个她的女儿的说法哈，在曹雪梅奶奶的心中呢，一直有一个心愿，到央视的舞台上面去表演小品，和老伴一起见主持人董卿。但是呢，他们之前毫无舞台表演的经验，所以这个想法不太切实际。这个正在读大学的外孙女就帮助她的奶奶，曹雪梅，她外孙女，她应该是外婆是吧？ 对， 她弄了直播账号，还教会了她直播。所以呢，她每天都通过这个直播平台与网友互动练手呢，人家等着将来登上这个央视的舞台的做表演。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给曹奶奶推荐，就是她可以先通过这个我要上春晚的舞台，然后再过渡到这个春晚的舞台上。 但是的确是很有趣啊，因为他现在保持这个大概可能一天两次的直播频率。 嗯， 以前哈、啊、是一天两次，但是在家人的干涉之下说你不能一天两次，也太辛苦了。 嗯， 啊，就减到了一天一次。 嗯， 现在直播总次数大概是近300次， 哦， 然后粉丝呢2.2万人。 对，粉丝还是不少的，对对 对, 对， 然后呢也会有粉丝给这个这个曹奶奶和她的老伴儿也送出礼物，算是对他们的一种鼓励。 嗯， 哎，我觉得就是能够看到老年人这种精神头， 哎，对， 这种精神头，这种精气神儿，我觉得对很多的年轻朋友就是一种鼓励。 对， 啊， 知道我会很喜欢看，我会很想看他们的直播，就是到目前为止我的确还没有看过，可是我今天就真的会去下载他们的直播软件， 嗯， 然后去看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好像看到这些老年人的时候，人会有些同理心， 嗯， 会带到自己的爷爷奶奶身上。 对，没错， 我觉得他就是我的奶奶。 嗯， 然后你很希望他有这么一个乐事儿，他每天特别特别特别开心的为今天晚上的直播做准备， 嗯， 老伴商量，你说哎呀咱们今天穿什么呀， 嗯， 咱们今天聊什么呀， 对， 你就觉得他一个人一整天的生活被丰富起来了。 嗯， 其实我觉得好像人的生活最怕的就是无聊。 对，没错，哦，就是对于他们来讲，如果就是每天能够高高兴兴的， 对身体的健康，嗯，对于延年益寿也是一件非常有益处的事情。 他每天都得想着我还得直播呢，是吧？ 对， 我可不能生病。 对，我还得直播呢，我可不能生病，我可得睡好觉，我得吃好饭，我得有一个好的精神面貌，跟我的粉丝，跟我的宝宝们，还给他跟他们见面呢。 嗯，而且其实你知道吗？我觉得有件事情特别特别的感人，因为他和他的老伴不是一起直播吗？ 对， 他的老伴已经80岁了，对吧？ 嗯， 而且罹患我们所说的这个阿尔茨海默症， 对， 也就是通俗点讲就是老年痴呆那个病症， 嗯， 已经4年的时间了。 对， 对，嗯，但是这个直播好像在慢慢的帮助患病的老伴回忆往事。 哎， 哦， 对对对对，因为情绪情感对人体的这个疾病啊健康一些恢复， 嗯， 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对的， 嗯， 因为你会发现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又会有一些很有趣的这个对话，我们听起来好像很有趣，以为是段子，实际上这的确是两个人生活的一个常态。 嗯， 比如说这个奶奶问爷爷啊，你今年几岁了呀？爷爷经常回答8岁。 啊， 嗯，说你上几年级了呀？4年级。 啊， 但是奶奶会回复他说8岁就能上到4年级，爷爷你可真棒。哦， 对，你是个小神童。 对的， 对，我跟一个神童生活了一辈子，我好幸福啊。 对的，嗯，但他其实并不是配合直播的一个桥段哈，也不是一个逗趣，就是因为崔爷爷呢罹患阿尔茨海默症已经4年了，所以说忘记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对， 但是两个人通过这个直播开始慢慢的有一些这个恢复记忆的感觉。 嗯， 可以促使老伴想起很多的事情，通过和网友聊天呢也收到了很多的效果。 嗯， 现在说最少好了50%，奶奶是这么说的。 嗯， 已经清醒多了。 嗯嗯嗯，对，其实所以说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曹奶奶他们的这种直播啊，在直播当中的一个状态，一种所谓的接受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我觉得真的是可以推广给更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 哎，对， 对， 好吧，也希望爷爷奶奶可以长命百岁， 对，身体健康啊，也希望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是崔爷爷是吧？ 是的，崔爷爷， 啊，崔爷爷能够身体能够早日的康复起来。 嗯，好的，这就是今天翻滚朋友圈的所有内容，咱们先来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之后，回来继续我们的微微观世界，听一首特别符合两个老人的故事的歌曲吧。 嗯， 光阴的故事， 光阴的故事。 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甜甜的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的成长。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发黄的相片，古老的心，一

为什么跟大家说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我们这个发现啊，有很多网友因为一些很小很小的细节 啊， 而非常喜欢生活在北京。 对， 咱们先来聊聊自己的经验吧。 聊自己的经验， 我是在北京生活了10年的，将近是9年的时间了。 9年的时间 啊、我也得想想为什么这个城市吸引我的理由是什么？你呢？ 你得来上学呀。 对，我上学之后我就留下来了呀。为什么我喜欢这个城市留下来呢？ 对啊，其实我那个时候我是比你稍微晚几年， 嗯 啊，稍微晚几年，但是那个时候也是把北京作为一个梦想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一定要来、 哎、 啊。但是就是为什么要来呢？首先我觉得那个时候啊是一个学习深造的一个机会， 嗯 啊，是来北京是来学习和读书的， 嗯 啊，因为这里北京吸引你的原因，因为这里有这个很多的高等学府、 嗯、 啊，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这个教育的学科、 嗯、 啊，都是可能很多这个其他地方的一些院校， 嗯 啊也可能有，但是这种整体的实力、 嗯、 可能还是北京的更强一些， 嗯嗯，对，其实我觉得很多年轻人来到北京读书啊、工作啊，都是因为要实现梦想， 对， 然后咱们如果已经在北京生活下来，已经想在北京继续生活继续发展的朋友，我们可以一起好好来聊一下、 嗯、 有哪些在北京生活的细节让你觉得哎呦这个城市真好、 哎、 就为了这一幅画面这一个细节，哪怕是这一顿饭这个馆子这道菜、这个人吧、 这个、人 我都想留在这个城市、啊、 嗯，对，然后朱古力豆他的私人的问题他是问我的，他说我的名字是真名还是这个应该是叫就是这个 艺名 啊，播音的名， 播音名 是吧、 嗯、 对对，是我的真名字啊、 嗯、 是我的真名字。然后朱古力豆你也可以说一下，看样子你是在北京的啊， 嗯， 对， 在北京 对吧、 嗯、 然后朱古力豆你说一下，就是北京有什么地方啊，什么东西，什么事情，什么人吸引你 啊、嗯、觉得北京对于你来讲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嗯，你听 一下 熟人是吗？ 熟人特别熟 啊， 所以我本来想开个玩笑，然后没好意思开。你说、 啊、 说在北京有没有什么东西特别特别吸引你？我特别想问是不是我呀？但是觉得也没有那么熟到可以在节目里面开玩笑的地步。我们是同学啦。 啊，朱古力豆他说最大的魅力是我不会说珊珊，是什么意思？朱古力豆是南方。 就是他的意思是 珊珊， 他是最大的魅力肯定不是我 啊， 是这个意思。 啊，我说哦，是这个意思。 真的没见， 然后 是好同学， 对，然后这个主持人养帆也是我们的这个啊 老朋友， 老朋友养帆，你终于跟我们说话了。就是珊珊姐的名字是真名还是播音名呢？ 啊，真名 真名， 对，我叫吴珊珊，口天吴，然后我的这个名字就叫珊珊、 嗯、 所以说我平时从小到大出去的时候我说哎我叫珊珊，别人问你是艺名吗？不是，就真的名字。 嗯， 我是山东人嘛，就是在山东叫珊珊的姑娘其实特别多，其实在全国叫珊珊的姑娘 哪儿都不少、 啊、对 对， 但是孔文有姓啊、我不告诉大家他姓什么。 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宋孔文啊，就可以找到啊。新浪微博读我一份，谢谢。嗯， 好的，新浪微博搜索吴珊珊，双子座读我一份， 那读我一份， 就是我， 就是我， 好不好我。来吧，说到北京吸引我的50个理由啊，有很多网友给出了一个小小的细节，比如说。有一个网友说了，说这个登上景山公园的万春亭看到的景色就是北京吸引我的理由。 嗯，因为在这儿应该是能够看到这个紫禁城的全貌。 对，全貌。你有去看过景山公园的全貌吗？ 我全貌我还真没看过、 啊、景山公园 就站在景山公园 去看过全貌。 没有，你去看过吗？ 我去过 啊。怎么样？ 而且你知道我去的是有多随机吗？ 多随机。 然后因为我以前就知道，听朋友说这个登上景山公园可以看到紫禁城的全貌，还挺美的、对吧？然后我就我其实一直都没有去过，我不太喜欢去周边的地方，就跟山东人不会爬泰山、北京人不会去登长城一样。 嗯， 总觉得就在家门口好像没有那么紧急的要去的感觉。 嗯， 然后有一回是我到干嘛呀，就是那个景山公园附近好像去工作，但是工作完之后时间尚早，我开着车我路过了景山公园 啊，然后我就 一时兴起， 哎 我就进去了。特别特别的有趣。首先呢，景山公园其实不大，就是至少可以登顶的那个亭子，那个山很快就可以爬上去，对吧？而且重要的是呢，那里人会很多，我碰见了熟人， 啊， 还带偶遇的学校的老师。当时那老师就是以前在学校里面还挺熟的，你知道吗？但是一直没有联系方式，在景山公园顶上碰见了，然后就留了个电话，然后还 就是他要出国了，他说出国之前来看一眼啊，然后我是随时走进来，然后看到了，然后整个过程，你首先看到紫禁城的全貌，的确是恢宏大气，可以让你感受到很多年的历史在这里沉淀的那种感觉啊，你会很希望有一种君临天下的看，这就是朕为你打下的江山那种感觉。但是有一点事情很纠结， 嗯， 拍照 啊， 嗯。拍照的时候 就是不好把它拍到全貌是吗？还是 好拍到， 就是自己跟全貌融合在一起不太好拍。 首先是这是一方面，就是自己跟全貌融合在一起，因为我是一个人去的嘛，我得需要别人帮我拍。 嗯、 然后另外就是我在拍紫禁城的时候，我还有点这个小小的这个强迫症啊，你就总想把它拍正，你们知道吗？ 嗯 嗯，就是它紫禁城其实都是非常规则的一个方形嘛，你如果把它拍歪点，你会有点难受，你就一直在拍。 嗯， 哦、还行，很希望拍出那种网上流传的特别恢宏大气的紫禁城全景。 哦，是这样啊。我们现在看到在花椒直播平台基因那点事儿，他说既然珊珊已经被朱古力豆说了，说那我只能说水。 嗯，他说北京吸引他的理由是水水。哎，首先这个问题有两个问题啊，就是基因那点事儿，你脑子清楚一点好不好？一，这老朋友们 还说我别生气，你也很可爱， 对吧？ 什么他什么意思？ 你这个答案得罪了现在在直播间里的两个主播。首先第一，朱立栋没有说珊珊，他说反正我不会说珊珊。然后这个时候你把这个箭又扎到了我的心里，你说哎呦，那我说水水。 嗯， 孔文又被扎了一下心， 对， 怎么回事儿？ 对，怎么回事儿？ 其实那俩说是清华毕业的， 清华毕业的、 嗯、 啊，都是朋友。 清华毕业的可能是这个理工科的，就是喜欢跟我们北大的作对吧？ 是吗？ 就是 我不是北大的，你不用跟我作对。 对呀，北京西咱们的理由就是孔文，好不好？ 不，这个确实不敢当啊。我们继续跟大家介绍。 对，景山公园，因为我觉得其实大家平时可能不太会去，也并不太是常规的旅行线路，因为常规旅行线路可能就还是故宫啊，然后长城啊之类的、 嗯。 所以在北京多待那么几天的朋友，可以抽一个有空的下午到景山公园，真的去看一下， 嗯、 看一下紫禁城的全貌。因为我后来越来越多的发现，就这种仪式感的东西，你想到了就去做。你不做的话回头还真会后悔，你会老记得哎，我当时想去看景山公园没去做， 嗯嗯， 对吧？ 对对对， 有空的话就去看一眼， 嗯， 好不好？ 对，然后呢我们现在可以从这个既然说到公园啊、 嗯、 我们可以从这个，因为现在是秋天，我们可以往回溯一下，然后我们从春天开始说起、 嗯、 春天的时候就是还是光阴的故事。 你竟然听出来了，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啊、 嗯、 就是在春天的时候有一个公园也是不得不推荐的，就是玉渊潭公园、 哎、对， 玉渊潭公园因为有这个漂亮的樱花， 嗯 嗯，你不是你是要干嘛 啊？没事啊 啊 嗯 对 啊，我就是为了听你说樱花，然后把这个音乐的声音稍微的调小一点点、 嗯、啊。对，其实提到这个玉渊潭这个公园的樱花呢，就是像刚刚珊珊说到的，也是就是觉得我们在北京啊，就觉得离我们太近了，就不会说有一天想到啊，哪怕我没有事情做， 嗯、 我们可能会觉得就是啊，我去可能去商场逛一逛、 嗯、 啊，去找一个什么好吃的地方， 嗯、 不会说这个，尤其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讲，很少可能会说啊，我去玉渊潭公园、 嗯、 然后去溜一溜啊。但是呢，比如说就是在春天的时候，当它的这个樱花啊。这个盛开的时候、 嗯、 我们确实可以感受一下春天的气息，玉渊潭公园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嗯，因为它美得让人沉醉。 对，嗯， 沉醉真是一个特别有趣的词，就是 哎 迷糊了可行，美得让人五迷三道的。 对，五迷三道的。 嗯， 然后我们说春天啊，这春天其实春天，那如果这样说的话，那地儿就太多了，春天能够玩的。 啊，春天哪里可以玩啊？北京的春天其实不长，对吧？得抓紧时间玩啊。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嗯嗯，你觉得北京的春天除了玉渊潭公园啊，去看一些花开的这种景象啊， 嗯， 还有哪是你会去选择的吗？ 春天，比如说，因为其实就像你刚才说的，其实北京的春天挺短暂的。嗯、 对的。 就是我们刚刚脱下厚厚的冬装的时候， 嗯、 其实很多就朋友就是。就从衣服上来讲，基本就没有什么春装， 嗯、 我就直接过渡，我就过渡到短袖了。 哎，我就两个季节的服装， 哎，对不对？ 夏装和冬装。 对对对，你比如说像我也是，可能我就不爱穿什么，就是冬天也是，我可能就冷了之后套一厚厚的羽绒服， 嗯、是的， 我就穿一短袖， 嗯、 就方便舒服。 嗯 啊，然后就是，当我们脱掉厚厚的羽绒服，我们能穿着短袖在外头嘚瑟的时候， 嗯、 到春天的时候， 嗯、 除了我刚才提到的公园， 嗯， 就是作为年轻人嘛， 嗯、 游乐场我就得不得不去。 哎呀。 哟，真有童心呐， 古文。对，这不是童心，是比较 北京的哪个游乐场？你说那个？ 那肯定就是 大型的那个嘛。 对对，那 有很多过山车的那个。 对对对对，您首先要提的就是欢乐谷 啊， 对吧？就很多年轻人的就聚集地。 你去欢乐谷，你敢做那些非常刺激的、惊险的、极端的项目吗？ 这越其实就是我有一个这个，越惊险越极端，我都可以做，而且很享受那个过程，很刺激。但是我就是。旋转木马就类似于转圈的这种东西，很可爱很萌的，但是就是刺激程度没有那么高的，我不能做，我一转我就晕 啊。你会容易晕？ 我会容易晕，对。然后但是你比如说这个像什么什么什么跳楼机呀、啊、还什么过山车呀、啊、就这些东西、我都没有问题。 你不怕那个失重的感觉？ 对对， 怕旋转。 我怕旋转。 旋转的木马让你受了伤、在每一个的在、 那什么我 地方 你先唱着，我们来看一下这。 你也停下来，你会离场，而我还怎样？根本不想理我。待会儿给你放一个玄牧，好不好？咱们有玄牧这首歌。 像朱古力豆，他又说了，他说他北京留的理由。你的朋友，你来聊。 他说什么呀？ 你看， 他说我你的故事，你的酒，你的朋友，你来聊是吧？ 对，你的故事，你的酒，他就是在说这个事儿、 他说啥了呀？他说这他说留在北京的理由是醉翁的理由，醉翁说不在酒，在乎于山水之间。 嚯！ 哎呀，是我和水水之间吧？ 天哪，好臭！ 那是因为醉翁没有喝过紫红泥，没有那么一群好的泥友和同学在北京啊、我知道了，紫红泥是我们经常喝的一种白酒，就我们同学之间特别爱喝酒。 紫红泥是什么酒？ 紫红泥是一种酱香型白酒。 贵州出的吗？ 贵州出的，贵州茅台镇的。然后它是平民版的茅台，这个感觉。 哎，我怎么没听过这个酒啊？ 对，它是一个比较小众的酒，就是没有做大范围的推广，只有一些就是资深酒友才会知道这个酒。也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下哈，这其实网上也可以购买，但是的确知道的人比较少。它的价格比较就实在，但是它的质量还是挺好的。 是吧？ 喝完之后的确不上头，因为我是多年的这个白酒酒鬼嘛。 就是、 然后我们就 贵州出的是吧？ 贵州出的，茅台镇的。 找余恩水这事儿能办吗？ 找我可以办。 好了，齐了。 找我可以办。 好了，可以了。 我们同学之间就经常喝白酒，就经常喝的，酣畅淋漓。然后有很多他，我觉得他的重点其实是他留在北京的理由是。喜欢和人相处， 对 啊，在北京找到了一群志同道合 的朋友， 对，很多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你在哪里，你生活在哪里，你在做什么事情根本不重要，而是跟谁在一起做。 对，包括其实前段时间我听到过一句话，然后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对啊，就是也是关于青春的。我觉得他这句话是我近几年就是，各种。题材的吧，比如说什么小说啊、文章啊，或者是电影啊，对青春，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概括总结。就是他说的是，青春不是一段岁月，不是一段时光，青春是一群人。 哎呦， 是吗？ 我感 人。你觉得对吗？ 对。 对，大家觉得对吗？ 对，你知道吗？我会想起很多画面，就是你说的这句话，青春不是一段岁月，不是一段时光，是一群人，我脑海中会蹦出许多画面。 对对对对对。 和朋友把酒言欢的画面。自己一个人。和朋友就是你痛哭流涕之后他们安慰你的画面， 对， 然后工作的时候然后我们一起去完成一个重大的比如说报道也好，然后最后大家一起庆功的画面，其实都是你的成长的路程当中和你一起创造的那群人，然后大家聚集在一起，那种感觉才是青春。 对对对，我们通常回忆青春的故事，青春的画面的时候通常会想啊，就那天我怎么怎么样，有一什么事儿，但是接下来之后你紧接着就会提到在画面当中你记忆当中的那个人。 对 啊，他怎么怎么，哇，他那人是不是脑子有问题，然后就说啊，就对他一顿嘲笑，或者说啊， 对，一群大笑的画面，或者是痛哭的画面，或者是欢饮的画面，干杯的画面， 对对对， 甚至有点调侃的画面， 对，甚至还有那个人，还有那个人。 有那个人， 对，有那个人， 每个人心里出现的人都是不一样的。 快乐的雨涵也跟我们打招呼了，他说早上好，雨涵早上好，早上好。他说这个今天的山格外的美丽和迷人。 真的假的？ 嗯， 我都没好意思跟大家说，我昨天都没洗脸。 这个雨涵说的还是不错的啊，还是不错的，但是稍稍的有一点点问题。 什么？ 哪天的珊珊不美丽不迷人啊？你要是不出这个答案，真的咱俩就绝交了。 你自己说出来，我就不说了啊。 这事儿我就是脾气太急，我就不该自己说，你知道吗？因为我昨天回来很晚，昨天飞机落地已经12点多了，从外地回来，所以今天早上6点就要起床，然后我就已经很困了，很困，很困，我就没有训练。 没，不，这个理由成立的，可以接受， 成立的吗？ 可以接受，可以接受。嗯，我原谅你了。 好，谢谢你原谅我。刚才朱丽都说这个另外一个北京吸引他的理由，他在微信直播平台上面说了，哎，要提醒大家，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呢是982魔力工厂，也恳请各位哈、拿出手机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关注，然后再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的画面，而且可以发送所有的这个文字啊或者是图片跟我们进行互动。所以我在想啊，这个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呢，你干嘛趴到我身边？你在看什么？你在看这个是吧？ 嗯 啊，我知道了。好嘞，你在看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留言，没问题啊。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发送任意的文字，或者是你拍一张图片，告诉我你此时此刻在做什么。我很喜欢这样的互动的方式啊，大家可以告诉我了。 对，就是刚刚我们聊到的这个，春天的时候，大家就是去哪玩啊？就是跟大家有一些个人的推荐，然后我们还聊到了这个关于青春的话题啊，接下来我们再分享，就是 对 北京吸引你的这个很多的理由。我们刚才是从季节开始划分的啊，现在我们说到夏天，那夏天，如果提到夏天，我觉得对于年轻的朋友们来讲，那就不得不提的，那就是一个活动，那就是撸串 啊，对，哎呦， 撸串马小。对吧？那马小的话，如果在北京的话，那可能就是有的朋友真的可能就是因为，比如说我就喜欢在鬼街啊，我就喜欢在鬼街生活，或者是三里屯，对不对？ 就喜欢在鬼街生活 啊，就喜欢在鬼街生活，我就喜欢生活在三里屯，然后这个就可能成为他吸引北京吸引他的理由。 哎，还真是。 对， 因为我觉得好像其实都是说得通的，也都是跟人一起相处的过程，很少一个人去撸串，很少一个人去吃马小，对吧？是呼朋唤友的。 对， 三三两两。 哎，对，尤其是这两，对，尤其是这两种东西，可别自己吃，自己吃没滋没味儿。 对呀，没滋没味儿，也吃不了什么东西。最重要的就是，你看吃马小的时候，马小之所以能够成为朋友之间社交的利器，是因为你吃马小的时候，你手机是要放下的，因为你要用手剥虾，这个时候终于可以开始聊天了啊，大家才会就好好的跟对方沟通和交流一下，成为朋友之间的一个很好的沟通的这个机会。 对，没错。 刚才在982这个魔力工厂，982魔力工厂，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里面哈，就是发现大家一直在跟咱们留言，包括 Verona 啊，刚才跟咱们互动的是一个什么话题呢？不是说了一个开心奶奶在做直播吗？他们在哪直播呀？说的我也想去捧捧场啊。咱们先搜索开心奶奶，其实就可以找到他的这个直播的平台了。如果晚上有机会的话，我帮你分享过来哈。然后再包括月儿说了，说此时此刻刚刚起床，有起床就好。大概是今天是星期四 ， 所以这个点起床的应该是可能还不用上班，在上学的朋友估计。 对，可能是。 对，然后刚才老汪说，就是汪鹏程，他叫汪鹏程，就是朱古力豆 啊，朱古力豆是吗？ 对 啊， 然后 老汪， 对、他说为什么这个北京吸引我呢？他说的还是挺文艺的。他说，咱们刚才不是播了一首这个光阴的故事吗？ 老汪不会做了首诗吧？ 没有，听起来挺像诗的。你要说是现代诗吧，也不为过，好吗？那咱们就用诗的感觉念。 对， 光阴的故事，时间的穿梭，转眼我已经来北京17年了。为什么来北京都快不记得了，但是一个人留在一个城市肯定有留下来的理由。我留下来的理由呢，是欠了太多债走不开。哎，是什么意思呢？是什么债呢？是债呢还是那个债？ 对啊，是这个是真的是钱没还人家，还是欠了什么人情债？ 没有，我觉得他其实说的是一种情感上的牵绊。 对吧 是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在北京生活，不管是跟朋友的，然后跟工作伙伴的，还是跟其他所有接触到的人，他可能会一种就是特别特别温暖的心态，就这些人都对我很好，然后一定是我欠他们，他们才会对我这么好，所以我要留下来跟他们一起，然后对他们好，他们一起好好的生活下去。 对，没错。所以说老汪，对，所以说老汪，你觉得我说的怎么样？就是青春不是一段岁月，青春是一群人。 哎，说的特别好， 对，是不是老汪？老汪，你是不是给我送点礼物啊？ 老汪干嘛呢？老汪，口文都点名让你送礼物了。好，刚才其实是说的这个北京春夏秋冬吸引人的理由哈，季节。 对，秋啊，其实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秋天，就是大家这个，比如说这个看一看这个落叶呀，就。 红叶 对吧，比如香山公园， 哎呦， 还有对对对，还有离我们这个单位就最近的就是日坛公园这边，就可以看这个银杏这个、对对对落下来的这个、 那个银杏大道到底在哪儿啊？ 银杏大道应该是在 是郊区吗？还是 在不是银杏大道应该是在南池子那边。 哦，是吧？ 对对对， 我从来都没有去过，因为我很想想说今天一定会去。 那过段时间你可以，就我觉得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你就可以去这个单位对面，然后我觉得你机会可以溜一溜，在日坛这边。 朋友们有没有看出来我跟孔乐私下其实不是朋友？ 我们。 我都眼巴巴的看着他了，我说孔文，这么多年我都没有去过银杏大道，其实我特别特别的想去。你说如果是朋友哈，他就会接茬，那改天咱们可以一起去啊，然后哪天下完节目咱们一块儿去银杏大道逛一逛，对吧？帮你拍张照什么的，就说啊、我觉得你可以去一下。 嗯，对，没关系啊，就是可能在过去的青春岁月当中，我们两个人的印记可能不是那么深，但是没关系，开始了就是好的。 好嘞，希望可以慢慢的升起来。春天去玉渊潭公园看樱花， 对， 夏天的时候去撸串儿、吃马小、喝啤酒， 对、 秋天的时候去看红叶、去看银杏，冬天的时候北京的雪景正是没法说。 对，没错，冬天的时候大家可以滑滑雪呀、滑滑冰啊。对，尤其是在这个，比如说这个什刹海的这个冰场，对，我们可以体验一下，就是当年啊，就是老北京人，就是比如说老炮儿电影里啊、那种，就是在外地的朋友可以体验一下北京的这种生活。 好嘞，这是春夏秋冬哈，还有更多生活的细节是北京吸引咱们的理由。咱们先来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北京最吸引我的理由是什么。然后也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都在哪个城市生活呢？如果在那个城市生活，已经生活了几年了呢？为什么舍不得离开那个城市？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好不好？来吧，我们还是来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北京吸引我的理由。 我们是要放一首《朋友》吗？ 我很想放《朋友》，哎，这个《诺拉》这首歌叫做。 Round and round, carousel, it's got you. This is just how it goes. And now those springs in the air, I don't go. Beijing 时间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嘿嘿，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万千世界观。 时间九点零一分，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 早上好，是吗？怎么着要下午了呢？马上就过到下午了。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啊，还是跟大家介绍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大家可以把频率调到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就能够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啊，在里面跟我们互动，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啊，然后大家也可以在花椒直播平台搜索活力九八二就能够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同样能够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收看哦， 收看啊，千万记得点击关注，好不好？来吧，咱们继续跟大家聊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哈。我们的互动话题是， 北京。 北京最吸引我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呢？ 是。 咱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很多网友总结出来的一些细节。 好，网友朋友们。 网友朋友们，他们觉得这些北京特别特别吸引他们。首先最重要的点是，为什么要这样说？ 网友朋友们， 为什么要这么说话？就突然间就是特别囫囵吞枣、口齿不清的感觉，是吧？为什么呢？为什么呢？用咱们那用北京话说，是不是？ 对， 是因为啊，北京有很多好吃的东西。有个网友说了，说传说中藏在各地驻京办理的地道家乡菜，就是北京吸引我的理由。你有在北京吃到过很地道的家乡菜吗？ 家乡菜，河北的家乡菜，河北的家乡菜。让我想起来的最直接的就是驴肉火烧。 驴肉火烧， 对，没错。 北京好吃的驴肉火烧吗？ 有，而且有一个朋友就是在北京现在做了两家店，是对，我认为是比较正宗 地道的火烧， 对，还比较正宗。 你可以推荐给我，因为我很喜欢吃驴肉火烧。 好， 可是在北京没有买到，我就是觉得特别特别好吃，但一般都还可以。就那个河间什么驴肉火烧， 每 家都一个名字，好像。不行啊，太好了，太好了。我可能会找到一个特别好吃的这个驴肉火烧，是不是啊？ 对， 来吧，就是家乡菜这个事情啊，咱们就不跟大家展开聊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展开聊可以聊好久啊。 对，这家乡菜就是天南海北的，大家以每人说一句，对吧？ 对吧？然后不同的这个吃食也不一样。 山东是煎饼，煎饼加葱。 对，然后我们也更爱吃，我们也很爱吃馒头。 吃馒头， 在北京，然后好像有一个那个小店面是专门卖那个大馒头的，然后特别特别的火，也有很多人排队那种。 其实北方人都是普遍还是比较喜欢吃面食的。 是的， 对， 所以就是家乡美食这个事情，如果大家想跟我们聊的话呢，我们俩就陪你们聊，好不好？因为这个可以改天咱们再专门聊一聊，在北京你吃到的最好吃的家乡菜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包括很多南方的朋友喜欢吃鱼的呀，他们会找到一些很特色的这个江浙的馆子，然后喜欢吃面的呀，会找到一些很有趣的面馆，都是在一些这个不同的地方生活的人，到了北京之后，想把家乡的美食带到北京来，让更多的朋友品尝到而开的馆子。然后看像我的话，其实我每次去到一个 地方去旅游，比如说我去贵州吧，我会觉得贵州好吃的很多， 嗯， 可是我觉得贵州好像有一些小吃，如果带到北京来会特别特别的火， 嗯， 所以可能也会有很多朋友这样的感受，就是我的家乡菜在北京我们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很多菜品是得到了改良和改善的，口味进行了一些变化， 嗯， 就没有那么地地道道， 嗯 啊， 对 吧， 嗯， 然后改天可以请这个美食的专家跟他们好好分享， 直接去试试他们家吃多好， 就是呀， 是不是， 就是这个意思啊， 嗯，哎，对，就是，嗯，因为就是我们就是通常这个一组搭档在上节目的时候呢，另外一组搭档呢，然后早晨起来 就在挤兑他们， 对， 是吧， 对对，早晨起来之后呢，就是偶尔呢也会看一看这个节目啊， 嗯， 就看看这另外两人有没有在挤兑我们， 嗯， 啊，就是水水，我相信你现在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啊，就这个饭你请不请自己看着办， 嗯，而且你知道说到这个挤兑我们这件事情， 嗯， 有一天我这几天不是没上节目吗， 嗯， 快乐的雨涵给我微博留言 啊，是吗， 说珊珊，刚才水水在节目里说你坏话， 漂亮。 然后我就去问水水，我说怎么了？嗯，我说你说我什么坏话了？水水说没有啊，我没有说你坏话呀。 嗯， 然后我就问快乐的雨涵，我说他说了什么呢？ 就是整天对你都没有好话呀， 就没有过好话是吗？因为有的时候你知道，在咱们微信公众平台上不是可以发那个图片吗？ 对， 在视频直播里可以跟大家，嗯， 这截图是吗？ 是吧？ 嗯， 他不是截图，他是直接在坐旁边拍我，而且他就要拍那种就看起来很胖很胖很胖的照片， 哦， 然后发进去，然后我就老跟他生气， 哦， 我说你干嘛老这么拍我呀？然后那天我不在节目的时候，水水和王爽做节目嘛，水水说其实珊珊啊，珊珊平时私底下就跟照片里拍的一样胖。孔文，科是什么意思啊？ 不是，水水太过分了， 分了， 我一定要就这个事儿好好跟他聊一聊， 对吧， 太过分了， 不胖吗， 就不是啊，对吧， 你怎么回答的这么敷衍呢？我胖吗？ 没有啊。没有啊， 太假了 啊，有吗， 一个女孩问你你胖不胖，其实最好的，那好，那请问就是特别特别瘦的一个姑娘， 嗯， 我想想咱们认识的人是比较瘦啊， 嗯， 林丽吧，好不好， 嗯， 咱们的同事， 嗯 啊，然后她如果问你说我胖吗，你会怎么回答？ 我胖吗？ 嗯 啊，不胖啊。就是我也把天聊死了是吗？ 不是，但是你回答假想林丽问你我胖不胖的，你说的那个不胖啊，和你回答我胖不胖那个不胖啊，就感觉语气的真诚度上差了许多。 有吗？ 因为 好，就这个话题我们私下来讨论一下啊，然后就 胖吗， 然后就是如果在节目 我胖吗？我好像胖了一点最近。 网友朋友们一会儿都怕咱俩打起来是吧？ 好吧，少吃点就不胖了。北京吸引我的理由还有什么呢？ 哎，还有什么， 朋友是这么说了，说这个虽然拆了不少，但是走在大街上历史建筑还是随处可见， 哎， 然后有很多这个历史的沉淀感， 对，没错， 比如说北京的胡同他们也会觉得很美， 嗯， 胡同里面的一砖一瓦即使看起来不起眼也是有来头的， 嗯， 哎， 对，胡同 有过在北京胡同里面玩耍的经历吗？ 胡同玩耍的经历倒不是特别多，如果提到胡同的话，可能比如说很多外地的朋友啊，如果来北京可能会想到的就是南锣鼓巷， 嗯 啊，但是南锣鼓巷其实它作为这个非常有名，有的时候呢可能人会有点多， 嗯， 啊，就如果大家这个时间精力有富裕的话，就是可以真的现在骑共享单车也很方便，骑共享单车去转一转， 对， 去，哎，对对，去看一些那些就是商业化程度没有那么高的这个老胡同，看一看胡同里的人， 嗯， 啊，其实我对胡同里的人就特别特别特别感兴趣，就比如说这个可能这个老北京人啊，有的时候有一次我是第一次见到，因为就是你知道老北京人可能这个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他们很喜欢这个养小动物，对吧，比如说这个架个鸟啊什么，比如说什么养个蛐蛐蝈蝈啊什么狗啊猫啊，这就可能就更常见了， 嗯， 对吧，然后有一次我就是偶然间走进一个胡同，然后一位这个就是也不能叫大爷吧，就是中年人，大概就四五十岁左右， 嗯， 啊， 大哥， 就大哥，哎，对，嗯，这大哥你知道这在玩什么吗？ 玩什么？ 就肩膀上架一松鼠， 哟， 特别酷，我觉得， 哎， 你知道吗，就 真有魅力，这大哥， 对对，就那小松鼠吧，然后就是哎呦，就特别就萌萌的，就趴在肩上，就趴在人的肩上，而且你感觉特别乖， 嗯， 啊，那大哥，然后就是这个就非常那个就是悠闲的，然后背着手就架着一松鼠，然后就不知道干嘛去了， 嗯， 就我觉得那种状态就非常的十足的富有生活气息，而且是那种你能，对对对，就是那个时候你就对就不需要用语言表达，哦，好，我觉得 这就是北京味儿，这就是北京人。 对，然后你知道，其实说到胡同，你如果说胡同里面的人的话，我印象最深的是，你平时开车的时候哈，如果开到了胡同里面，你知道有的时候导航。 会导到胡同里， 会导到胡同里。 对， 就是其实我很想看看胡同，可是我不想开车进胡同。包括你刚才说这个骑行，我也知道有一个就是小黄车那个共享单车的品牌，他们做过骑行胡同这样的活动，然后是一个挺有趣的活动。如果有时间，我一定会去参加。然后呢，开车的时候，我很想设置不要给我导到胡同里面，因为我是个女司机，你知道。女孩开车本来也就那么回事儿吧，虽然我经常吹嘘我自己开车技术已经很好了，但是我真的不太想开胡同，因为胡同就是有的时候那个会比较挤嘛。但是有的时候我开进胡同的时候，会觉得胡同里面的人很热情。 对， 就他们就会说，哎呦姑娘，前头这儿可走不过去了哈，你得从这儿倒一下，才能从这儿走。或者，哎呦姑娘，你这停车，哎，往后打打打打，帮你看着点，看着点，好好，过了。 对对对，非常热情， 特别热情。 对， 是觉得好像就是你是他们家的那个大侄女那种感觉， 闺女。 对，闺女。 闺女，对，闺女， 包括其实有很多商家也是在胡同里面来进行这样的经营的， 对， 餐厅啊，咖啡馆啊， 对，很多特色的小店都开在胡同里。 对啊，朱古力豆。就是刚才给咱们留言的那个朋友，他是我的朋友嘛，我的同学，然后他是一个创业者，他的公司就在一个四合院里面， 是吗？ 在胡同里面， 在胡同里， 对，他就应该很喜欢这种调调吧。在雍和宫附近，雍和宫附近有很多胡同，里面还是有很多这个小店是可以吃一下的。 对， 包括我很一直想去，但是一直没有去的一些体验的场馆，比如说咖啡馆，有一些在这个胡同里面的咖啡馆，是那种可以登上房顶。 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 啊，对吧？你就可以看到那个青砖灰瓦的那种感觉， 对， 然后就在房顶上特别悠闲的自在，要么喝一杯酒，要么喝一杯茶，都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下午。 朱古力豆呢，在吗？还在吗？ 朱古力豆还在不在啊？朱古力豆应该在直播间吧？ 对，朱古力豆这个可以去他们公司，然后喝一杯咖啡。 好嘞， 然后其实在胡同里呢，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有咖啡馆，然后有特色的小店，然后还有很多其实有这个小酒吧，就是很多这个年轻人非常喜欢去的，就是像什么 KTV 呀，包括一些夜店呢，还有这个小的酒吧，就有朋友就说了啊，有的网友就总结了说，在北京总有一家你还没有去过的酒吧。 哎，真是， 是吧？ 对，就各种酒吧一直在持续的， 对，而且各种不同的风格，都有。 好嘞，我看到了菲菲叫大王在跟咱们进行互动哈，谢谢你点击关注了吗？ 菲菲，谢谢菲菲， 谢谢菲菲。朱古力豆也说他在呢，因为他好像就是对国子监那附近还挺了解的，有机会可以跟咱们聊一聊那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哈。 好， 花椒直播的这个朋友啊，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一个节目，叫做微微一笑，大家有时间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和聊天。今天聊天的话题是北京吸引你的一个理由，快乐的雨涵一直是在跟咱们讲述这个希望大家帮咱们点击关注，老朋友，谢谢 谢谢。 继续吧。 对，然后北京还有什么吸引你的地方？还有一开始我们提到的，就是一开始其实我们来到北京都是为了上学，都是为了上学， 一开始， 对吧？ 一开始我只顾看着你，装作不经意间 飘过去。蔡依林啊，你长得像张静初。 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我唱歌是不是就是跟不进来？ 没有没有，能跟， 自成一体，也能跟什么？硬跟也能跟。 硬跟也能跟。 有人也能跟。 对，就是在北京就很多的这个聚集着很多这个就高等学府，然后其实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是一旅游景点。 就是旅游景点， 包括游清华的，游北大的，对吧？我记得你们好像还聊过，就是甚至会产生一条灰色的什么这个就利益链，是吗？就是 听起来好吓人呐。 不是，就是你看，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学府，对吧？可能对于很多游人来讲，说我真的想去看一看这个清华北大，可能是我一辈子没有圆的一个梦，但是你想，如果说过多的游人涌到校园里的话，那是不是会影响正常的这个教学秩序？ 会的， 对吧？ 当然会， 对吧？对吧？ 尤其北大的校园其实不大，所以说北大的校园它也不太会正常情况下不会限流， 可是他会检查你的证件，就需要用身份证来登记， 对呀、啊， 才能够进入到校园游览和参观。清华校园比较大一些，所以他们好像对这方面的管理没有那么的严格。但是我觉得这是有必要的，一个就是我觉得学府可能还是一片净土吧，希望给学生营造出一个比较安静的学习环境。第二个也是对自己的一些文物的一些保护，因为很多校园因为它的年头已经够久了，是有历史的啊，可能也会需要大家能够小心的去呵护一下。包括前段时间清华的很多校门上面出现刻字啊，什么朕来了呀，包括在北大的古钟上面会有人刻字啊，都可能会是校方需要和希望紧密避免的一种现象。 对， 但是我们觉得还是很希望朋友们对北大或者是清华或者各种各样的历史名校高校感兴趣的朋友去看一看，我觉得也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可以给校园带来生机和活力。只是我们去需要把握一个平衡和一个适量的度而已。 对，没错，没错。 参访高校是一个在北京可以选择的，因为是高校聚集区嘛，对不对？ 对。 或者是， 或者是什么？ 溜达。看到了一个网友是这么说的哈，他说，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周末的时候溜溜弯儿，轻松又惬意， 对，奥森公园 的理由。 对，奥森公园是很多跑友的一个聚集地。 嗯， 对，在那儿，然后这个近两年健身啊，大家这个重要程度、重要性啊，也是越来越认知到了。而且在这个奥森公园，就是我见到的最多的就是跑友，而且有组织的，他们穿着一样的衣服，有一样的旗帜，然后再去这个有序的啊，去锻炼身体，去挑战自己。奥森公园。然后我觉得还有，就在北京，我觉得。就你有一种感觉，就是你不可能没事儿干。 哎，你还真是。 对，就是如果说我实在无聊的话，我们可以去选择，比如看电影， 啊， 看话剧， 嗯， 看展览， 嗯， 然后什么什么听相声， 实在无聊 的话，二人转， 嗯， 就是各种各样的演出的场所，你是不会听戏，对吧？曲苑杂谈，对，就是你，就各种各样的文艺爱好者，因为这文艺是大家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对，你就说我不是文艺青年，但是一定有你喜欢的这个艺术形式。 是的，包括其实有很多网友其实提到了哈，在北京呢有各种各样的艺术品可以看，从古到今都可以参观，有很多都是免费的，然后在聚集在798的各种潮店啊，各种画廊啊，又有内涵又有文化，还可以小小的这个提升一下自己的生活情趣，可以好好的逛一逛，都是孔文刚才说的没事儿干的时候可以好好的去玩耍一下的地方。 哎，不错啊，不错，不没没错没错， 对吧？再比如说其实有各类的书店 对， 随时可以找到窝身的各种书店，比如说吧，24小时三联书店，再比如说太古里小字的 Page One， 朝阳大悦城的单向街，然后怀柔的梨苑图书馆，然后三味书屋的讲座沙龙，还有明月演出，都是周末北京城的一个文化盛宴。 没错， 刚才提到那个单向街，这个单向空间吧，这个书店就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书店，我会经常没事去逛一下，而且在我家附近刚好有一家，然后怀柔的那个梨苑书馆不是也被评为是好像是中国唯一上榜的，曾经有一个榜单是全世界最美的图书馆，它是其中上榜的一个，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其实我觉得去书店也不一定非要看书啦。 我们可以去， 也不一定非要看书， 我们就是可以去享受那种氛围， 对，就是安安静静的氛围，觉得自己在看书， 安安静静的在那儿做一枚这个美女 美少女， 对对 对, 对, 对， 一个很瘦的美少女。 对，刚刚比如说这个我跟大家提到的在北京如果大家喜欢话剧的朋友啊，就可以比如说什么仁义呀，国画呀，什么包括现在的这个很多这个年轻的团体，比如说开心麻花，对吧，这些非常代表性的，像什么这个什么嘻哈包袱铺啊，这些大家都可以去选择去听一听，去看一看啊，这个真的是不会没有事儿干。 哎，对， 太多太多的选择了。 来吧，朱古力豆说，哎，刚才他说了那个胡同的事情，我们不是说北京有很多胡同是很美的吗？他说我开着我的残摩托车的摩，是这个残疾的残，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他意思可能就是那种就是 二手的破摩托， 旧的 是吗？ 他说我现在正在开着我的残摩在最美胡同穿梭。 哇。哎，那如果这样的话，朱古力豆，你现在可以那个 对对对，拍几张照片发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酒吧魔力工厂，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然后也可以跟更多的网友朋友们分享一下，然后你现在拍到的这个东西啊，就是你在哪儿，你拍到的是什么，然后现在这个是什么样子，你的心境是怎么样，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谢谢朱古力豆哈， 谢谢朱古力豆。 还有快乐的雨涵一直在说感谢大家关注啊，大家多多关注活力982的微博微信，微博是活力982，微信是982魔力工厂，真的是纯是自己人啊，而且在他的号召之下，天空关注了主播，也谢谢天空， 谢谢天空， 第一回来不要走开，永远都不要走开。快乐的雨涵，刚才咱们聊书店的时候，不是提到了一个书店叫做 Page One 吗？他说我在 Page One 工作过，真的挺推荐大家去看看的。一个一个的去观察一下，包括我前段时间去了那个河北的阿那亚。阿那亚不是 阿那亚 实际上在河北秦皇岛。听起来很像国外的名字，对吧？它其实就是一个休闲度假的社区，那儿也可以卖房子，然后你也可以只是去单纯的租个酒店或租个公寓，度两天假，是在海边。 在海边吗？ 对，在海边。然后还可以玩摩托艇，但是摩托艇很贵。但是它最出名 的是，你是不是好像提过一次？ 对，提过一次。但是它那个最出名的其实是世界上最孤独的教堂。建了一个纯白色的教堂，然后还有世界上最孤独的图书馆。虽然现在其实真的已经不孤独了，因为游客还是很多的，但是因为离北京近嘛，所以北京周边的朋友哈，或者是北京的朋友想去周边游的，也是一个不错的去处和选择。 对，然后还有就是在北京，我觉得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这里，无论你是什么样的性格，你是什么样的人，在这里都能够找到你志同道合的朋友。 对，因为天南海北的朋友都来北京嘛，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你又要唱了是吧？你山上不许唱。 你受不了了对吧？这就是你不跟我做 朋友。 年 轻的 朋 友们，我们来相会。我唱。 对，先发制人。下句什么？ 先发制人。什么什么？ 年轻的朋友们，我们来相会。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 感觉孔文要哭了，珊珊不许唱，喊出了很多朋友的心声。 对，你就比如拿我来说啊，可能我喜欢打球，然后呢，一开始呢，可能就每周打一次，就到现在呢，就是球局多的我就有点打不过来，你知道吗？然后比如说喜欢各种各样的这个运动，比如说这个攀岩呐、或者什么长跑啊，就是你都能够找到各种各样的这个团体， 是的 啊，小伙伴们啊，你就不用自己去组织，人家那边你只要想到了就有， 对，还有包括刚才已经说了一些吃的哈，虽然说家乡菜这件事情，因为大家的家乡来自不同的地方，我们就没有好好的跟大家展开聊，但是北京小吃是来北京一定要尝的， 对 吧？九门小吃街、邮局小长城、八岭火烧、爆肚冯、 小长城、 茶汤里、月盛斋、羊码头、羊头马，都是让人欲罢不能的300多种老北京传统小吃，应有尽有。虽然有时候这个品尝的时候，包括我第一次吃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不适应的时候的。什么焦圈呀？ 焦圈你？ 豆浆啊，我可能真的是 豆汁儿吧？ 对，豆汁儿。 豆汁儿啊。 怎么就是想尝尝吧？ 就想尝尝是吧？对。 可是我还爱吃卤煮和炒肝的，口味重。 啊，那你还是可以的，还可以，还可以， 这是一些吃的，那还有什么吃的呢？在北京吸引大家，爆肚。 对，爆肚，这是不得不提的啊！炸酱面，烤鸭， 是的， 对。 还有什么呢？这个，如果是小吃类的话，在街上会碰到糖炒栗子。 对，糖炒栗子。 秋天的时候满街飘香啊， 对，糖炒栗子，而且有的这个糖炒栗子的这个就是店面不大啊，但是就是人气非常的火爆，大家就是会见到就是天已经很冷了，但是会排很长很长的队去买。 好，这是吃的，因为我觉得吃的事儿呢就这样吧，因为我现在也怪饿的，你知道吗？ 是吧，大家可能估计现在不吃早餐是一件很稀罕的事情。 哎，对，想问一下，你在北京，你来了北京之后，你觉得你吃过印象最深刻的东西是什么呢？或者你到目前为止也生活了很多年了，最喜欢吃的北京吃食是什么？ 那就应该是炸酱面了。 啊，你喜欢吃炸酱面？ 对。 为什么？ 因为我本来就也是北方人的一个特点嘛，就是喜欢吃面食。然后呢，就是这个，因为我对吃的要求并不是特别高。你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大餐什么那种特色什么之类的，反正对我没有特别的吸引力。我就比方说就是，就一好的一炸酱面，它做的地道了。我就觉得特别好吃。 就是那个面和酱好像刚刚好可以融合。 嗯，对对对，你比方说这个一些做这个炸酱面的一些传统的馆子做的非常地道的，还有一些就是一些这个就是地道的老北京人、啊，他们的这个炸酱面呢，可能各家有各家的做法，但是吃起来之后都是非常地道。 其实我 各种各样的菜码， 对对，各种各样的那个配菜， 对对对对，没错。 我在北京，我最喜欢吃的还是涮羊肉。 涮羊肉， 我真的还挺喜欢吃涮羊肉。 铜锅涮羊肉， 铜锅涮羊肉。 嗯， 而且你知道，我其实是一个口味很重的人。我是山东人嘛，就是从小就是吃黑黑的菜长大的。 什么叫黑黑的菜？ 酱油放的多 啊。 黑黑的菜长大的，然后口味就经常，我比较爱吃咸的，比较爱吃辣的。可是就是涮羊肉，我最开始我想，哎呦，就是清汤锅嘛，这不就是清水吗？ 就白开水，白开 水， 对对对， 对吧？但是后来发现找到那个好吃的羊肉啊，尤其是现在有很多那个羊肉馆子，他会弄一些那种手切羊肉。就那个羊肉馆子是他切出那个羊肉片来，他给你找一个盘儿立在那，然后羊肉片贴在上面，根本不会掉。然后涮进去几秒就熟了，熟了加起来之后你放到那个他们的麻酱通常他们会再放点腐乳。我最喜欢的那一家涮肉店，他们甚至会用那个腐乳在那个麻酱碗里写出一个福字，福气的福，你会觉得哎呦，这吃的不仅是冬天里的一份温暖，还是一份福气。 对，而且这个也非常符合就是北京人这个一个传统的一个文化，就是就讲究。是吧，就是很多事儿呢就是特别讲究。 是的， 对，讲究个理儿，讲究个面儿。对， 好嘞，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北京吸引大家的理由哈，包括咱们说过的各种文艺的生活呀，各种美食的生活呀，然后包括也有很多朋友说，其实在北京出境游的线路有可能是世界上最多的一个首都了。 对，交通特别方便。 哎，交通特别的方便。所以说在北京久了呢，就会产生对这个城市独特的感情，其实在哪个城市都一样，因为这是我们生活的地方，这是我们长大的地方，这是我们共度青春的地方。 对，这是我们成长的地方。 对，会有一些深刻的感情。像我和孔文是上了大学来到北京，然后毕业之后在北京工作生活，所以对这座城市就开始有了很深的感情。 可以叫做第二故乡。 第二故乡，对吧？ 对。 但是我也相信在直播间里可能在其他城市工作生活的朋友会对你们的城市也有这样深刻的感情。其实故乡就是我们生活过的地方，跟哪个城市可能本身并没有很大的关系，这是命中注定的缘分。 就这个时候，我想起来了一首歌。 什么歌？太好了，我最喜欢唱歌了。 北京欢迎你来。 我家大门常打开， 开放怀抱等你。咱俩 都是第二句不记得的。 对，咱俩能播这个？等回头先。这个网友朋友们抱歉啊，就是下次我们唱节目的时候我们一定把这个歌词第二句我们记熟了我们再开口。 好，这就是今天微微一笑的全部内容了。那明天呢会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资讯，接下来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送大家一首很可爱的歌。我是珊珊， 我是孔文， 拜拜 拜拜，明天见。 优雅像休假是那种心情 Pledge it is all my 认识你是我荣幸 So baby aura 我们先开始同行，有一点 old school 反而更脱俗，让我来告诉你，现在社会到处都是一夜情，真正爱情曲折可数，好啦有点夸张，要看你用什么角度来描述恋爱的配方的要素，要数两颗热的发烫的心和无微不至的照顾，虽然称不上是什么大牌恋爱专家，更没有上市档次公司，只是个饶舌玩家。是带你转转玩玩，走走看看，还算是有点盘缠。去海边走走，去